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西城区文委近日在历代帝王庙博物馆举行灵寿献瑞迎新春文化活动，展示了北京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听报道。 真家伙啊，真叫死花坛啊， 大家现在听到的是西城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耍花坛的代表性传承人周仁喜先生正在表演耍花坛技艺。 好， 我的天哪！ 他用不同大小重量的花坛或者缸围绕自己的身体旋转抛接，尤其是当他把一个重达20多斤的缸顶在头上，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时，赢得了现场观众一致的喝彩。并且在他表演完之后，很多人围上来和他交流互动。 在北京现在能会这个还有 寥寥无几的。 观众傅女士表示，这样精彩的技艺希望能得到传承。 这就是老的这个一辈一辈的传下来，童子功一看那功夫就不得了。你看他那脑袋那个桨子是吧，你看这多少年的别人谁也顶替不了，这个应该往下传，确实太好了。 周仁喜先生今年65岁，从他师从父亲周金荣学习耍花坛这门技艺以来，至今已经过去50多年了。 现在发展到了3个、4个的、6个的，但是从道具方面都改良了，塑料的了，搪瓷的了，别人改我不能改，因为我想我们家都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个民族文化嘛。 继续来关注其他文化新闻。记者昨天从市城市管理委了解到，今年春节期间的景观布置将更加丰富，全市共布置各式灯笼、中国节及其他装饰灯饰超过20万件，景观小品180多处，比上一年度提高近30%。本月14号到21号，也就是腊月29到正月初6期间，全市将按照重大节日等级开启景观照明设施。今年春节期间，全市公园风景区将推出包括庙会休闲娱乐、传统文化展演、游园赏景赏花、冰雪项目体验等4大类，共55项文化活动，供广大市民游客选择游览。市公园管理中心在春节期间将推出包括春节礼物、老北京民俗文玩等近3000种公园年货迎新春。游客市民在颐和园、天坛公园等市属公园游玩的同时，也可以把这些游园伴手礼带回家。市公园管理中心透露，市属公园自然冰场目前已经全都关闭，不过喜欢冰雪运动的市民也不用失望，大家还可以前往什刹海冰场及植物园人工冰场溜冰。陶然亭、玉渊潭等冰雪活动及冰雪主题庙会将贯穿春节。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受强冷空气的影响，下午本市仍然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7级，局地有扬沙，空气非常干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拍。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你触电了吧？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最近太极拳练得有点狠吧？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露， 我都不好意思说你是我搭档。哎呀，我是米夏。 米夏，你听得出来我刚才哼的是什么吗？ 我觉得你晕车了，我没听出来。我行了，大哥，我听出来了，《还珠格格》，你是尔康吧？啊，最近老成这样。 哎呀，我跟你讲，人老了这腿脚就不行了， 是吧？ 人呐，就特别愿意怀旧了。 你现在都怀旧了？ 我特别喜欢怀旧。 哦，你看你现在 今年过节不收礼啊？ 就收怀旧。 我现在 只收钱了。 我现在啊，这个腿抽筋啊，走路也喘了。 你是缺钙呀？ 对呀，今年过节不收礼啊。 你是骨头有点软啊？啊。 所以 说今天的节目还能不能说出预告了？咱说点啥？ 说点啥呢？ 嗯， 最近啊，我这人老开始怀旧，老看《还珠格格》。 哦， 哎呀，我就在想，范冰冰那个时候怎么那样呢？赵薇，现在怎么长成这样了呢？ 是吧？岁月就是一把刀啊！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个儿。 哎， 你说你那时候40，你现在60，是吧？这也是一个坎儿啊。 是啊，我是陪着他们变老的呀。 啊、 哦、啊。嗯，好啊，正常了啊。那个最近大家不知道啊，这个《还珠》在湖南卫视又开始播了， 而且收视率还挺好， 同时段第一呀、啊。 要不你说这些新电视剧还拍它干嘛呀？20年前的电视剧人家一播又收视率第一了。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上半段呢，还是要说说《和平饭店》 啊、哦。下半时段咱要说说最近再度翻红的这个老剧《还珠格格》，还有《西游记》，以及最近下架的网剧《河神》。 来来来啊，这个老剧咱们不先急着追啊，还是说最近啊上演的《和平饭店》吧。这个剧情啊发展到啊《和平饭店》成为战场的阶段了。 哦、 啊，这个窦世霄啊情急之下杀了石原，追查凶手成了当务之急，所以说《和平饭店》又被封了。苏联夫妇、美国人、陈氏兄弟，还有陆代玲以及该隐，守在有武器的3楼。那么和日下大佐还有窦世霄开始武装对峙， 就开始打了，你知道吗？血肉横飞的打。 对，我觉得看了这一点我有点奇怪，你说那个地方都被日本占领了、啊、难道还拿不下一座饭店吗？ 这几个人在这里头，哎，你说现在能待多少天了？ 怎么也得7-8天了嘛，接近尾声了， 是吧？ 哎，那么越到后面啊，就有越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情节。那个末流演员陆代玲， 就是那个身材有一点胖，脖子有一点点粗的那个、嗯、那个啊， 跟了不下三个男人好的那个 啊，他是谁呢？你们猜，他竟然是政府、啊、南京政府的代表。 哎，你看看这么混乱的局面，各路力量各显身手，都希望达到自己的目的啊。这剧情呢，本来以为他们出去了，是不是就不能叫和平饭店了？没想到，哎，又回到了密室逃脱的套路。 所以说，这编辑也挺牛的啊，就把这所有的人都聚到这儿，你想出去给你瞪回来，想出去给你瞪回来。 嗯，就跟猫拿耗子似的，是吧？好，那按照惯例，我们节目咱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演绎一下啊。我们演绎的是第23集啊，就在这个情况焦灼、敌我难辨的时候，王大鼎的相好刘金花色诱德国人该隐失败，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陈家颖给耍了， 嗯， 回来找王大鼎吵架， 就是恼羞成怒。 哎，这王大鼎啊，连哄带骗。这个时候呢，我得扮演两个角色，先是王大鼎，后面是窦世霄出现。 就是窦世霄是打酱油的，路过，台词比较少啊。 哎，是。好，那首先来听一段原音重现。 王大鼎，我跟你说，我就不信他勒你。 你当过家家呢？啊， 你起开！ 不是，女人可以不讲道理，但是不能不懂道理，知道不？ 知道个屁！女人要的就是个态度。陈佳颖那么耍我，你的态度呢？拿出你的态度呀！ 哎呀，你别走了！哎呀， 倒抽啊你还！ 要让我们 哎，明知道那个德国老师个铁裤衩子，还让我去丢人现眼，他什么素质啊？他什么心态？耍我呢？ 不是耍你，你这你呀、啊，你不能注重过程，你得注重结果。 知道不？结果是不是特别特别喜庆？ 我喜庆，结果我喜庆， 反正喜庆也是他给攥的了。我是包子，扔出去，狗来了，他逮着了，我没吃啊！ 冷静了，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一家人咱不能说两家话。 哎，你说这个我就更来气了。不是说好了我们走两条道吗？你背着陈佳颖悄悄跟我说的，我可是走心了，我当真的。怎么着，你骗我呀？ 我没骗你啊，我是走两条道啊，走两条道。问题现在是他推进了，是不是？咱是不是得跟着他往前走才能赚着钱？有什么新发现，然后只要咱俩赚到一条有重要的线索握在手里，咱就有筹码的话，咱俩有筹码，对不？了解陈佳颖，了解这两步，我要勒索谁不行啊，对吧？ 就你有嘴一天叭叭， 狮子大开口，陈佳颖能信你吗？能信你早就不带你玩了。 不是，你看你把问题关键都捋得这么清楚，那你还纠结啥呢？淡定好不好？你想想，窦世霄那种货一天累得跟狗似的，不是就被挣点奖金把高利贷还上吗？咱这悠哉悠哉的跟陈家也下去，把线索一弄，啪，这财宝什么一发财，咱俩是不是不得气死他呀？你说呢？ 气死谁呀？真能把我气死？你想多了，倒是你跟陈女士的感情惊天地泣鬼神。 怎么哪儿都有你呢？ 惊喜啊！ 我要是你，这样的男人就给他汤里头下药毒死他。 可不咋的，也得给你盛一碗。 你五大，你们陈家都五大， 狗头子。 行行，别在这丢人了。 哎呀，米夏，我觉得这一段对你来说太容易了，本色出演啊。那东北话，这刘金花，那不就是你的老家方言吗？ 那也不能说本色出演呀，这多泼呀，这像我吗？是吧？ 不像吗？ 我有这么彪悍吗？ 你看你那天是吧，让你演一个温柔的陈佳颖，硬是演出了玛丽的感觉， 是吧？ 啊，所以说这次肯定是你本色出演啊。 那王大顶呢？你来吧。 要有信心啊！王大顶，我演多少回了？ 我跟你说啊，就这刘金花的饰演者叫陶慧。 陶慧， 你知道陶慧是哪儿人吗？ 我的老乡，湖南人。 你看看人家这一口东北话说的特别地道啊。 那是因为有一个好的老师指导，他们在拍戏的时候，因为这个雷佳音是东北人呢，他每次都向雷佳音请教啊，都要跟他先对一遍。所以说这是你的责任，你没有把我调教好。 我还没把你调教好吗？ 那再来一次呗。 来一次吧，你上次超水平发挥，难道不是在我的调理之下吗？ 那不是语音，那是状态。 语音也很好调节啊。你也是播音系毕业的是吧？ 嗯。 我们有同学不少啊，播音员其实是来自东北的，在毕业那一天让老师给信心是吧？就走到这个播音基础教研室的这个老师那儿啊，看着老师说：“老师，你看我还有东北味儿吗？”老师这个时候从眼镜上面看了这个孩子一眼，说：“孩子，你没有了，是吧？”东北话其实很有特点，很幽默，具有传染性。你要说一个宿舍有俩人是东北人的，这宿舍整个都是东北味儿啊。 那必须的。 所以你发现很多喜剧演员都来自东北。 他那个语言啊，就带着喜感。 带着诙谐的感觉。你掌握一定的规律，你就能把这个东北话演好，我觉得。 那我们试试好不好？ 首先是调值要低，先试试啊。 对，先试试，要不然的话，那听众听咱们半天上课呢。 啊，好吧，来吧。 来，走。这前面啊是这个刘金花要找陈佳颖算账，然后呢我作为王大顶，我挡着他，要保护陈佳颖啊。 就是我这时候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气得不行不行，分分的啊。 来走。 这时候咱俩已经走在走廊里了， 走 廊里了，你在后面跟着我拽我，我是蹭蹭蹭往前走呢，知道吧？你拽我。 好了，哎，别 王大顶， 哎， 你给我起开。 哎， 我跟你说，我都不稀得勒你。 不是，你当过家家呢？啊，你看女人可以不讲道理，但是不能不懂道理，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道个屁。女人要的就是个态度，陈佳颖这么耍我，你的态度呢？你拿出你的态度呀！ 你别走啊！你来， 哎，你看这么粗，你还，你说你明知道那个德国老师个铁裤衩子，你还让我去丢人现眼，他什么素质啊？他什么心态？耍我呢？ 不是耍你，真的，你不能注重过程，你得注重结果，知道不？注重结果，知道不？ 结果是不是特别特别喜庆？ 喜庆啥呀？我喜庆啊，我喜庆啊，再喜庆也是他赚到了，我是包子，扔出去狗来了，他逮着了，我被吃了。 冷静冷静，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你说这个我就更来气了，不是说好了吗？我们走两条道，你背着全家人悄悄跟我说了，我可走心了，我是当真的，你骗我呢？ 我没骗你啊，我是走两条道，问题是他推进了，是不是啊？咱是不是得跟着他往前走啊，才能赚到钱啊？有什么新发现，然后咱俩挣着钱，有一条重要的线索握在手里，咱有筹码的话呀，咱俩有筹码，对不对？那要挟陈佳颖，要挟日下部，要挟谁不行啊？ 就你有嘴，你一天叭叭的，你狮子大开口，陈佳颖能信你吗？能信你早就不跟你玩了。 不是，你看你把问题关键捋得这么清楚，那你还纠结啥呢？啊，淡定好不好？你想啊，杜日霄那个货一天累得跟狗似的，那不是就是为了挣点奖金把高利贷还上吗？啊，咱这悠哉悠哉跟着陈佳颖把这线索一弄啊，那次财宝啥的，你一发财，那咱俩是不是得把他给气死啊？你说呢？ 窦世霄从走廊的另一侧闪了出来。 气死谁呀？这能把我气死？你想多了，倒是你跟陈女士的感情，惊天地，泣鬼神呢、啊？ 怎么哪哪都有你啊？ 我要是你啊，这样的男人就给他的汤里下药，毒死他。 可不咋的嘛，也得给你盛一碗。 你武大，你们全家都武大。 狗腿子。 行了行，别在这丢人了。 咱俩演绎结束了，你现在给我打多少分呢？ 太低了，我怕你受不了；太高了，我怕我受不了。 我的分数是不是跟这个调值一样低呀、啊？我发现东北话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话的那个音调低，低，低。 它就比较低，尤其是音频，就咱们说的一声的音的时候，它比较低。 嗯， 比如说。东北的孩子考播音系啊，他最大的障碍就是音两个音频在一起的时候他低，比如说咱说播音是吧，啊，说这个大山，咱们北京人是这么说的，正常普通话应该这么说，但是要是东北话就是播音， 播音， 播音， 播音， 把你带到邪路上，大山，对吧？大山， 大山， 哎，对了， 大山， 就所有的调子呢就往下走，哎，知道吧？ 还有一些我不太明白，比如说他第一句叫做我跟你说我都不稀得勒你。 哎， 勒是啥意思呀？ 就理你的意思，啊、我不屑的勒你。 勒 的其实北京也说，就是我不屑于理你这意思啊、 嗯。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一天到晚这个嘴巴巴的，这个巴巴嘴怎么像 狗一样？一天到晚你这嘴巴巴的，就知道说你狗掀帘子全靠嘴，没有实际行动，巴巴的其实挺生动的。 他实际上是把这个嘴比作成了。狗啊，狮子啊，这种动物了，是吧？ 它可能也是一种声音吧，叭叭叭，你天天就别说、哦、 巴巴 啊。还有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些比较在这里头，这个金花也曾经说过一句话，你给我沙愣了，你沙愣呢就是东北话，要是翻译成咱们北京话就是你麻利的，你给我快点的意思、哦。 我发现还有一些尾音啊，它的发音也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呢、哦、是吧？ 嗯， 呢，它好几次呢都说的是呀 呀。 你啊， 你干啥呢？ 哎，对， 对他这么说。 啊，干啥呢？ 干啥呢？嗯， 总之啊，这个里面呢，我觉得湖南人陶慧演东北汉妇演的还是非常 的啊，他这个东北话说的其实非常地道，像东北人一般听不出来他不是东北人。 嗯 啊、 哦，所以说当我们的编辑小松告诉我啊，这个陶慧是老乡的时候，哎呀，我还真是大吃一惊。后来呢，我一看。呀，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啊！ 啊， 他这大碴子味儿是怎么练的呢？他说练方言，台词没有捷径，一句一句模仿，反复练习，烂熟于心，脱口而出，这样表演的时候就不会有大的障碍。 啊， 还要感谢他的搭档雷佳音。 对，所以他这个真是下了功夫了啊。 嗯，很多台词啊，都是找他对了，他才放心，而且还有一些即兴发挥。 挺好的，我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啊， 嗯， 其实很多人比如说很多外来的朋友到了北京喜欢加儿化音啊，然后一些理发师比如说他觉得去台湾啊香港啊去学习了之后回来这个 level 一下就高了啊， 嗯， 我有一次去剪头发，嗯，然后那个理发师跟我说他是台北人啊，但是他说起话来其实也是台湾腔哦， 我们那边都是这样做的哈、 哦、对， 你这个发型哈、 就是、 应该就是这样很适合你哈， 说话一定还要柔一点啊，你看你这个刘海、哦、把你的眉毛露出来其实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很好看，你看两侧的头发啊，其实你不用这样往前哈、啊、其实左右你也是放在后面，你听出他有问题了吗？ 没听出来啊。 我说师傅，你不是台北的吧？你是罗北的吧？ 为啥呢啊？ 他说了一个致命的东北话呀，这个东北话就左溜， 左溜， 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而且就是一般东北人都不会知道的一句东北话。啊，左溜就是反正你也是放在耳后的啦。后来我一问他，确实不是台北，他是罗北。 你看啊， 黑龙江省罗北县的啊， 这个、遇到行家了、 啊。但是我不是说他不可爱啊，就是挺好玩的。 反正我走的哪啊？ 啊， 如果对方要问我是哪的，我一定说我来自于哪哪哪。 是，就是要都是北方的还好，它这个语言它属于一个语系啊，都是以北京口音为标准音嘛，以北方的这个话，哎，这个普通话的定义是什么来着？ 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 哎，对对，就是整个就是北京方言，北方的都还好，但是如果比如说长江流域的，它儿化呀，它前后鼻音呢，它就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说想学东北话啊，看这部戏应该不错。我们的编辑找到了一段陶慧啊，他教大家怼亲戚的这么一段录音啊，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陶慧演这个戏啊，网友很喜欢，于是呢、 大家好啊，我是刘金花。这眼看就快过年了，今年是狗年，各位单身狗们是不是开心了呀？别怕啊，金花姐点子多，路子野，今天就教你春节如何怼亲戚。一般呢都有三种灵魂拷问，一是逼婚，二是问收入，三是结了婚的就催生娃。关于怼逼婚呢，关键点就在耍太极。亲戚问有朋友了没啊，你就说有，我朋友老多了，或者干脆消极抵抗，让对方知道你不想聊了。亲戚说你咋不找对象呀，你就可以说那你得问我对象呀，他也没找着我呀。关于怼收入的事儿啊，关键点就在转移话题。亲戚问你今年挣了多少呀，你说不多不多，哎，今年你孩子考了多少分啊，你看他问你钱你就问他孩子，互相伤害呗。关于生孩子这个事儿啊，关键点就在简单粗暴结束这个话题。亲戚问该生娃了啊，你说生，今晚就生。其实亲戚问你这些问题啊，都是出于关心，你要实在不好意思怼回去的话，金花姐也能教你一些万能句，比如叔叔阿姨多吃点多喝点，要上 WiFi 不，我帮你连上，要跳舞不，我出去陪你跳广场舞。马上快过年了，特别感谢大家喜欢和平饭店，也喜欢我刘金花这个人物，祝大家新年快乐。 哎，这么一来这演员还挺可爱的啊。 就是陶慧演的这个刘金花啊，你发现她在表演上也有很多细节，这个细节对于她人物的塑造其实非常的起作用，比如说她穿着那旗袍啊，盘腿就这么坐着，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一个表现，但是很适合她角色的这个人设嘛。 你想爱上土匪的女人是什么样的角色，她不能是啊你好这样的， 她绝对不是一个真淑女了 啊，她不是陈佳颖那样，也不是姚红那样， 而且她你想想她得跟了好几个男人是吧，她走路的时候那种媚态，那种跨步的摇摆幅度啊，然后叉着腰挺着胸，那个状态，脸上那种表现出来的浅薄世俗的表情其实都非常准确。 所以说台词再加上动作啊，肢体语言才能够构成大家对于她的这个评价。所以说他出来之后啊，这部戏呢还增加了一些笑料啊，没有那么的紧张，没有那么的他出来呢给大家是一个调剂， 其实也同样扣人心弦，但是你不能一直大家都非常严肃都非常认真的在演戏，他需要有调剂，需要有浪花，比如说在王大顶在刘金花身上我们就看到了，哎，轻松的这种快乐幽默的成分。 其实他说啊，一开始也不想演这样的破马张飞一样的女的，他喜欢演陈佳颖，是女的都喜欢演这样的角色。 没有 演这样的角色，以后是不是还有更好的角色等着你？ 没有，我最近看了你给我的照片啊，就陈述这个之前之后的照片啊，现在网上传的特别多。 怎么是我发的呢？ 你发给我的， 我顶多转发呀，我不首发哈、 啊，是吧？人家当然人家自己也坦然承认了啊。你看你做完了之后，香露也觉得很漂亮。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无可厚非， 对，我觉得还真挺漂亮的 啊， 美貌集智慧于一体的女人。 所以男的嘛是这样，男性一般啊宁可喜欢假的好看的，也不喜欢真的丑的。 哦，男的喜欢假的好看的，也不喜欢真的丑的。 一个假的但好看，一个真的但特别丑，你选哪个？ 我选真的不好看的。 你选真丑的是吧？ 不选丑的，我选不好看。你比方说钱，既然简单也有一些 钱，我们说颜值呢、 啊、你说人呢？ 当然是人了，你以为啥呀？钱多少，只要他没破损到多少程度。 错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儿不嫌母丑。 哎呀，没人说这个性别的这种对女性的这种审美、啊、 对女性的审美， 除了妈妈 你的配偶 啊，不是搭档啊。 搭档是配偶吗？想啥呢、 啊、配偶那是这样呀，情人眼里出西施啊。 你看我搭档就是慧眼识珠，是吧？ 嗯， 真丑真丑的都能觉得是西施。 没有，没得选其实。不要说还喜欢刚才说什么假的美的丑的那么漂亮的，没得选。我跟你讲，很多时候 是吧？ 嗯 啊，我也理解你的无奈。嗯， 但是看电视剧我们有的选，是不是？ 啊、有的选。 有时候看电视剧，你有没有这样的角色出现、 哦？ 就是有的演员出来，你就上卫生间了，啊，用东北话说上卫生间了。但有的演员出来，你一动不动憋着也看完。 哎，对对对，你就经常憋着吧。 你有药吗？ 对，很多朋友就吐槽这个陈佳颖的丈夫啊，就她真丈夫唐玲。我记得上次我们俩上节目的时候，有一听众发上来一段说，这个不应该叫和平饭店呢，这个就应该叫一个车夫的故事。 不是，叫传奇车夫。 就是车夫简直是无所不能啊，太厉害了。 一条绳子杀一群日本兵，是吧？救出一大票乡亲，然后什么飞檐走壁啦，针灸配药，伪造文书。是吧？ 还有易容藏身， 这是无所不能、 哦、 无坚不摧， 就特别厉害，就是一神人 啊。用现代话来说啊，他就是美国队长。 对，就神通广大，没有他搞不定的啊，就跟开了挂似的。 哎，反正编剧安排这么一个角色呢，我估计也有他的这个原因，因为那些人都在密闭的环境里，必须要有这么一个有能耐的人才能推动就剧情的发展。 但是我感觉他会死的，你觉得呢？ 我知道你都希望 王大顶 和陈佳颖幸福愉快的生活，是吧？ 就这么样的能人，他就不是人呐！那最后的必须让他飞身上仙了。 嗯，反正现在不能，现在是打得正焦灼呢，是吧？ 呀，行，不接地气儿嘛，是吧？那得上天了。 好、嗯，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下半段我们就来说这个《还珠格格》了，送给大家一首歌，嗯、雷佳音演唱的。好脾气，哎，说到这个好脾气啊，我发现，你看雷佳音以前都演那个怂人 啊， 但是在《和平饭店》里，他是有很大的突破， 对， 不过有一点点没有突破， 哪儿？ 啊、就是这个刘金花出来的时候，他那个怂样又有一点点回来了，就是他夹在陈佳颖和刘金花之间， 那是角色需要，不算他没突破， 角色需要， 当然角色需要了， 他是 这么一个厉害的主，他的原来的相好的。他还表现怂一点，他不能说一直都那样啊。 所以你意思是说， 雷佳音在这部剧里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土匪那也有怂的时候。 当然了，人性啊。 嗯，一物降一物是吧？ 是。 嗯，没得 选。我是卤水，你是豆腐，来，我把你点了。 好啊，那我希望我是石头，你能把我点。 新春到，祝福到，全包圆装饰给大家送欢笑。春节电器月，超大实惠省到爆，装修要省钱就来全包圆。 老公，快跟我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 怎么了，老婆？ 2018冬奥会纪念章发行了，我打电话排上号了，但是昨天现场人太多，到我都没有配额了。今天咱们可早点去。 我给咱妈也打个电话，接着她一起去。 别打了，她呀已经到了。 2018冬奥会纪念章认购活动只剩两天了。2018冬奥会纪念超认购活动只剩两天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2018冬奥会纪念超认购活动只剩两天了，现在拨打电话进行实名认证报名，报名成功即可在今天、明天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2018冬奥会纪念超。报名热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哦。 收藏需谨慎。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我是宋鑫。 我是李云刀。 我是侯云。 我是戴玉强。 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 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群星贺岁迎新年，狗年旺旺乐翻天。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和听众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大杆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南三环方庄桥到木樨园桥的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桥到新发地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是晴天，风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3度到零下9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非常寒冷。今天中午前后风比较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满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现在正赶上寒假啊，很多小朋友学生都在家里头，在家里头没事就看看电视呗啊，看看电视，你拿这个遥控器翻片的时候，你发现好多电视剧寒假的时候它又出现了。 是啊，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 哦， 还有现在正在播的 还珠格格。 还珠格格，哎，先不说这个好不好看啊，反正一次又一次的播，但是呢收视率证明现在还珠格格出现在同时段的第一啊， 所以这就是令人感慨嘛、嗯、是不是我们现在费劲巴拉的追这么多剧，当然导演演员就更不容易，拍呀拍呀拍，结果呢人家这个还珠格格都拍了20年了，人家一播收视率又第一了。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哎，看看范冰冰那会儿怎么样啊，看看赵薇那会儿长啥样。 对，除了这种啊，就是看我心中的这个喜欢的演员20年前是啥样之外，他还在消费着自己的情怀、啊、你会想起自己那个时候看电视剧的时候有多大啊，什么年龄段，当时暗恋的对象是谁。 嗯，所以说这个戏不是给放寒假的同学们看的， 对， 是给正在上班的职场人士看的， 或者说这孩爸孩妈也可以看呀、 啊、是的、嗯、哎，那我们来一个 PK 怎么样啊，就以这三部戏当中的歌为题 啊、 哦、啊，我唱一句，你唱一句，随便唱。 我哪有你唱的好啊？ 没事，你唱得多就行。 鸳鸯双栖蝶双飞， 敢问路在何方。 啾啾啾啾，你是风儿，我是沙。 哈哈哈哈，西湖的水，三月的天，好像唱错了啊。 哎，西游记那个玉兔那怎么唱来着？ 哪个？ 那李玲玉唱那怎么唱来着？ 啊， 什么？萨利吗？ 你是想唱那个吧？ 啊、 你是想说那个？ 嘿，你怎么说的？嘿， 当。 啊，我还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不是高老庄那段吗？ 啊。哎呀，那我接不上了，我想想、啊、 还有什么呀 啊？这个， 红尘作伴， 红 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你看看，光这些歌是吧？咱俩这一期就可以唱完。 我没你唱 好，我们手里没有词儿啊， 是吧？ 要不有词儿，那你下一定要用标准的东北话给你唱一遍。 作为一个主持人啊，推广普通话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不要因为这期节目把我带到沟里去了。 你看过东北话版的《猫和老鼠》吧？ 你给我演一下。 嗯，就是你这小兔崽子啊，就这样的。原来有一段时间 怎么还有兔子的事儿啊， 就是那个汤姆骂那个杰米、 嗯、 就是有那么一些，有一段时间就是在那个餐厅里老播这个、 哦、 后来不知道是版权的问题还是什么，就不让播了、 嗯、 反正也挺好玩。你看这个电视台现在重播啊，好吃不贵是吧、 啊、 那还有怀旧啊。另外呢，可能也是现在看这种戏吧，大家不用费脑子，反正都看过， 对， 你不用有那种追的感觉，什么时候接着都可以。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看电视剧，它就是起着一个陪伴，让你放空的状态。就这些笑点，其实我原来都知道了，这些槽点我原来也知道了，但是我仍然愿意这样无所事事的，极其放松的瘫在沙发上啊，发一会儿呆。 嗯， 其实是一种休息。 不过还有一个不一样， 哦， 那会儿没有弹幕，现在可以有弹幕。啊，所以说有网友说，紫薇开始找爹了，说明寒假开始了；紫薇被针扎了，说明寒假过了一半了；紫薇眼瞎了，说明寒假要结束了。大家可以发弹幕，边看边评论。 对，其实这就是和原来的对于电视的这种收看方式是一种非常大的改变啊。 嗯。 那个时候顶多比如说我们家里人几口人在议论，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所有的人一起看。那几百个人通着一起看，然后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你其实看的是电视剧，同时也是看着大家的评论。 嗯，是啊、哦、那其实从评论当中我们看不到对于那些什么服化道啊的一些挑剔是吧、 嗯、 大家都非常能够接受，那个时代嘛，限于技术水平，所以说大家没有太多的这个吐槽是吧。但是呢，大家还是津津有味的来看，这证明什么呢？啊，你像这个86版的《西游记》，也说不上多么优秀，离完美差的也是很多。 你现在看他的那些，那些做的那些效果啊，就觉得哎呀，太小儿科了。可是你因为他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苛刻，你不会说人家是几毛钱的特技是吧？你反而觉得哦，86版的《西游记》是用一部摄像机拍出来的。 对， 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给了他很大的宽容，你甚至对当时所有的剧组的人员，你有一种敬畏的这种心情，是吧？ 嗯，另外从演员的角度来说呢，你看过去啊是一部经典的戏成就了演员啊，但现在呢是用这种流量明星来打造一部电视剧。 对呀、 啊、 我们说大男主大女主是吧、 哎、这收视率就高是吧。 嗯， 啊，不是靠演技实力来说话，所以说有一些演员呢，他经常是通过各种渠道来蹭热度，反正他要演戏了，这戏看不下去了。 嗯，就是蹭热点，就是在戏外的这个东西，付出了很多啊，也花费了很多心力，但是究竟这戏怎样，不知道啊。其实你发现很多时候，无论是艺术啊、文学呀、啊，各种各样，你从事哪一个门类，它最后还是功夫在诗外。 嗯， 哎，我是不是说反了？ 功夫在诗外，是在水军上吗？啊，在网络营销上吗？ 对，我的意思是，你对于这个戏整个的倾注的东西哈， 嗯， 而不是真的就是你去蹭流量蹭热点去了。 你说拍《西游记》那得多累啊， 啊， 多危险啊，是不是、嗯？他们出现过好多那个紧急情况，是吧？ 是， 哎，这个受伤的、中暑的，啊，被这个蚊虫叮咬的，那都不算了。那你说现在有些明星是吧，拍打戏替身， 吧？他把他有正脸的过完了之后，有侧脸的、背脸这个背面的全替身。 嗯， 你说这好看吗？你看当时拍《还珠格格》，那也是真拍真演啊， 嗯， 真表演真感情。 对，所以说他在某一段时间可能是热的，啊，可能流量是很大的。但是你从一个大的时间跨度去看的话，也许真的就那句话啊，速成的它就速朽了。真正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打磨、时间的考验的，你发现是那些真正付出的，无论在室外还是室内，他都好好的打磨、好好的体验、好好的学习的艺人。 嗯，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 室内还是室外，功夫在室外，是吧？ 哎，我们要不要再来一段《还珠格格》的演绎，或者是其他的？ 那你给我找马去啊！他俩不是在马上颠吧颠吧颠吧，然后说的吗？ 呀呀 呀 呀！ 紫 薇，我想这样拥着你，一直飞到天边去。 我现在觉得又刺激又害怕，又兴奋又快乐又幸福，只是担心小燕子会出状况。 他有左右护法保护着，你就不要担心他了。还是享受一下这一刻吧，这是千金难买的机会啊！上次这样用着你骑马，是在悠悠谷，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飞奔过。喜欢你，太多太多。 我也是。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你有多少，我就有多少。我比你还要多。 你不可能比我多，因为我已经满了。 你满了？ 等一下，我把马牵来了，你看行吗？ 咱俩不是紫薇和尔康不是在一匹马上吗？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养马场吗？这么一个大马群，骑哪个？ 不好意思，我还没有谈过恋爱，我没有经验。去！ 行，对，不找一匹吧。 你到那边去 啊！对， 你留下。 我们俩这体重， 你们到那边去 啊！我估计啊，咱俩要是骑完了，这马就变成骆驼了。 这马会陷到地里去，我觉得。 来吧，那我上马了啊！ 上马来， 我坐前头。 好，我坐后头。 嗯，哎呀，那就开始颠儿吧。 好， 驾！我们不是马太精了，你 这马策马喷腾了啊！ 策马喷腾驾！嗯， 紫薇，我就想这样拥着你。一直追到天边去。 哎，那我倒口了啊，你东北紫薇啊？ 台湾紫薇。好吧，台湾尔康。 上海的紫薇好了。 那我是台湾尔康，好不好？ 你愿意哪儿的你管过。 是有朋友的吧？ 啊，哦，好吧。 是嗯，台湾的哈啊。 哎，这人能就是自己找感觉吧。 我先感受一下啊。哈。 我怎么感觉后面坐的是小沈阳啊？ 紫薇，我就想这样子拥着你。一直追到天边去。 你这是香港的吗？ 台湾的。 台湾的啊。 紫薇，我就想这样子拥着你一直追到天边。 哎呀妈呀，那我还是东北的吗？ 你上海的。 你要是阴柔我就别阴柔了 吧。 我试一下上海的啊。哎呦，我现在觉得又刺激又害怕又兴奋又快乐又幸福，只是有一点担心。 你能用台北腔说东北的吗？ 那不行。 那你就弄懂东北的本色的出演好吧。我是湖南，好不好？ 啊，湖南啊， 嗯， 好，嗯， 东北和湖南的碰撞啊， 啊，就这次我们俩在马上啊，这马还这跑得挺来劲的，呱嗒呱嗒呱嗒。来吧， 紫薇啊，我好想去公园抱着你啊，一直追到天边啊。 我感觉你在吆喝，你卖东西呢，你是卖啥的？哎，特别好，特别好啊。啊， 这我抱着你，我在喊呀，要不然听不见了。 那你得有颠儿的感觉呀。 紫薇啊，哎呀，我就想公园一直抱着你，一直到天边啊！ 哎呀妈呀，我现在觉得呀，老刺激、老害怕、老兴奋，还老快乐了。 你是坐旋转木马呢？你要有那个喘的感觉，在马上颠着你。 我不会喘呐，你给我找个马去啊！ 你站着说，边说边。 我还得站着说，我马不说算了啊！来，哎呀，我 想一直抱着你啊！ 哎呀。我现在觉得呀，又刺激又兴奋又害怕又快乐，老幸福了。哎呀，就是有点担心。 你莫担心了，我们还是好好的相濡过呀，好不好？哥给你干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说我搭档啊，你虽然说的是湖南话，那你得叫我点普通人哈，你也不能说外语啊。 我给你说啊，我是千金难买的好机会啊！ 哦，好机会啊！哎呀，只是上次这样被你拥着吧，那又是好久好久、老久老久之前的事儿了。 我喜欢你，喂，好喜欢你！ 哎呀哎呀，是， 你干么子？ 你不能说外语啊！ 你干什么呀？我没有听清楚啊！ 我也是，你有多少我就有多少。不，我比你还多呢。 你可能比我多，因为我已经满了。 你满了，我马上就要移出来了。我怎么成？我重新来啊！ 四川湖北话 啊！哎呀妈呀，你都满了，那你要满了，我就慢出来了。 哎呀，这段对白元气大伤。 夏洛，我觉得我主持人形象已经被你弄得一败涂地了。 你终于又回到知道不知道那个角色里面了，是吗？ 哎呀， 但我觉得这段话对我们来说没有难度。真的 哦？是吗？ 啊，对，你本色出。 怎么没有难度呢？哪有马呀？演出了在马上的感觉。 哎呀，有难度的是要用台北话，是不是？ 那你要咱用台北话再演一遍吗？ 然后你要用闽南话。 我可以用稍微南方一点的话演一遍。 你会用闽南话吗？ 闽南话呀，哎呦，闽南话有点难呢。那走两句吗？ 好， 嗯。 子慧，我想就这样拥着你，一直追到天边。 哎呦。人家现在感觉又刺激又害怕又兴奋又快乐又幸福，只是有一点担心。 好，你不要担心哈，啊，我们还是好好的享受这一刻啊。 你没有颠儿的感觉 啊？ 你是哮喘犯了吗？ 这是千金难买，我跟你讲啊，这是千金难买的好机会啊。 只是上一次被你这样拥着是好久好久之前的事情了。 我喜欢你，真的。 我也是。 你说什么？ 我也是，你有多少我就有多少。不，我比你还要多。 那不可能，你不可能比我还多，因为我已经满了。 你满了，那我就，你满了，那人家就慢出来了。 你这个是浙江的吧？ 长江流域的吧？ 哎呀，老费劲。下回有机会我们再给大家演绎各种感觉的《还珠格格》《西游记》。 我觉得你真是一个自黑，向洛。 自黑啊， 嗯， 自黑没事儿啊，啊，自黑总比下架强啊。下面我们要说的是一个网剧《河神》，已经被下架了。 当时呢，就是来自官方的说法，就是由于相关政策的原因，从2月5号起，网络热播剧《河神》暂时下线，后续上线时间另行通知。 哎呀，为什么下架呀？可能还是血腥暴力、镜头惹的祸。啊，这部戏啊有着特别好的叙事，当然也有比较大尺度的这种镜头语言，什么僵尸啊还是很吓人的，所以说呢他们也表示要修改，争取早日回归啊。而且这《河神二》还在创作当中，你想想这一都下架了，二还这个是吧，前途未卜呢，所以说可得好好改。那虽然说啊，他现在这个从去年7月19号上线以来，成为当年的这个暑期档的一匹黑马。当然，可能还有人没看过这个戏，我们跟大家说说吧。它是去年7月份在爱奇艺上线的，因为它这个视觉效果，还有一些新面孔的演员，再加上这个编剧吧，所以说成为当时的一匹黑马。 看过的朋友可能了解它这个故事背景啊，就是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天津，它是融悬疑推理、灵异冒险还有历史掌故于一炉啊，所以它的这个整个展现的这种感觉就满足了观众那种猎奇心理啊，所以自打一上线就被称为爆款。 对，这个网剧也是2014年异军突起的，这几年野蛮生长啊，所以说呢因为尺度大，所以说很多戏呢它只能到网上播。但是现在网上网下是同样一个管理啊，所以你看它这个就不被下架了嘛。而且网剧被下架整改也不是头一回。2014年啊，这个大鹏的成名作啊某某男士就曾经被下架整改过。再后来太子妃升职记不也是内容重新优化过再上线的吗？ 包括2016年10月余罪、灭罪师还有暗黑者2，多部网剧其实都是遭遇了下架这样一个结局。 对，不过呢这个知错就改还是好学生是吧。除了余罪没有重新上线之外，其他的都又归来了。所以说呢我们相信河神啊下架整改之后呢重新上线复播的机会还是存在的。 对，所以说一直追这个剧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啊。 不过也给这些网生内容敲响了一次警钟，因为你投资嘛，你要考虑到风险，也要考虑到回报。 对， 对， 对，就是这个尺度的拿捏其实还蛮重要。 所以说对于这个边界的探索还是需要慎之又慎。